末在逛论坛的时候，无意看到一个很早之前的话题，你还听朴树、君子、玉东吗？这个话题发出来的时候，电影《后会无期》还没上映，朴树的《平凡之路》也还没有在我的播放器里，而对于很多年轻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朴树的歌手。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时代也被称作是大陆的民歌时代。我们回过去看当时的民谣歌手，比如老狼、高晓松、叶蓓，还有朴树等，都是一批极有才华的大学生，文化水准绝对是甩如今很多的民谣歌手好几条街的。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Yesterday once more 小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

在俊子的生命里，正如他自己所言，高晓松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男人，一个音乐人，一个挚友。他和高晓松很早就认识，当时高晓松已经成名了，而他还是默默无闻。他和高晓松确实是互相欣赏以致喜欢。君子还坦诚过，他和高晓松都很重视名和利，都害怕别人对制作人与歌手之间的这种关系说三道四，影响各自的事业前程。从刚筹备他的专辑时起，他们的爱情色彩就开始不自觉地褪色了。后来他和高晓松就分手了，开始与汪峰交往，以致情伤。那个时候君子在乐坛上有很多音乐前辈都帮他，比如说小柯、沈庆、汪峰、高晓松等，甚至朴树也为他写过一首很彻底的朴式浪漫的小众歌曲《春分》。如果他活到今天的话，我想他一定会是一代人记忆中的女神。

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我是小莫，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 说到了玉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我说几首歌大家肯定会知道。虎口脱险、在劫难逃、纯真年代，没错，这些歌就是他来创作的。大家都知道老狼和高晓松是校园民谣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却不知道玉东也是老狼背后隐匿的天才。我留意了一下有些网友对他的评价，说玉东比高晓松有才多了。老狼台上唱的很多歌曲都是他写的，从虎口脱险、来自我的心和在劫难逃，每次老狼唱起他的歌，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那背后应该是一段很深很放不下的友情吧。 如果你不了解我编织离开的谎话，当我转身离开，只是有点厌倦回家。哦耶，带着我悲伤的爱悄悄离开。哦耶，在下雨的异乡夜，从梦中醒来。怪我感时伤怀， 面对我的苍白。哦耶，告诉你我的心还在那座城市。哦耶，告诉你我的心从未离开。请别在我哭的时候再说伤感的话，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请别在我哭的时候再说伤感的话。我猜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我猜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 说到了玉东，总觉得有点可惜，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却因为一场车祸改变了人生轨迹。02年他开车撞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因抢救无效死亡，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极大，他一直在消沉中，也不联系过去的朋友。老狼开演唱会邀请他，他也不去。老狼说，玉东目前在中关村的一家公司上班，在老狼眼中他就是一个音乐天才，貌似对于天才这个词，老狼只形容过朴树。

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地，每天守在那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那姑娘已经是白发苍苍， 全曲像是伴着这对恋人过完了他们的一生，村庄恬静，生活简单，他们本可以长相厮守，像是曾经在那片白桦林约定的那样，世事无常，二战爆发已久，战火终究要蔓延到家乡，那是一个国家利益远远高过个人意志的年代，他没有理由不奔赴战场，命运多舛，他却被告知丈夫已经战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饥食难咽，困难眠，但他还是要去那片白桦林，坐在树下等着他。 这里的秋天开始变得寒冷，孤独了忙碌的人，总会有一些善良的狗，心中藏着秘密，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会用一千个夜 来自饶十三。听着听着，我真的感觉好像又回到小学去打那种一块钱三个币的街机，听着听着感觉踩着单车在上学，感觉在翻墙去网吧上网，感觉看到了高中三点一线的生活，感觉伸手能摸到 大一大二不上课，在宿舍打游戏的日子，然后我发现我今年已经29岁了。 醉的清醒又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

金曾经试图用一个方程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许在数学家的心里，世界上的所有事，包括恋爱，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解释的。我从春天走来，于千万人中经过变形、积分、傅里叶变换遇见你。金星采访小桃红，谈起当年和徐峥相恋的故事。金姐当时问，当初是看上对方哪一点才同意结婚的？小桃红回答说，才华和财富都不是重要的，你下半辈子不是和才华一起过，也不是和财富一起过，和你过一辈子的是这个人，他的内在，他的品格，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女神周迅也曾经说过，她爱的是高胜远的德行，似以为人世间最睿智的选择，莫过于以追求一真、二善、三美为目的的恋爱婚姻。法国哲学家蒙田也说过，因为美貌与爱欲促成的结婚必定会失败。莫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时间永恒，而真善美会永存，奋起追之。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 温情十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其心已经轻轻飞起。 台里办线下的音乐会，有个人在台上唱的这首歌，他是一个北方人，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在唱自己。他大学到南方上学，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也在南方有了第一次的恋爱。毕业之后，他本来打算留在南方，在南方工作和定居，但很遗憾，他发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房价从他刚来到现在已经翻了好几番，无奈他觉得他终究还会回到老家。他说这首歌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185-07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 总是藏在背后，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 总是打动你我。 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想你，有点想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无边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 是我的歌，今天来聊聊这个独立的音乐人，来聊聊这首歌《白洋淀》。独立音乐人戴鑫，他写了一段独白：我叫戴鑫，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也是魔力大巴乐队的主唱。随着年龄增长，人就总爱去回忆，很多次夜里梦到自己蹑手蹑脚地举着扫把，在池塘边的草丛里捕蜻蜓，嘴里还念念有词，仿佛是一种召唤的咒语。小时候住在市区里，华北油田一个个小区组成的，都统称叫做家属院。 白天孩子们聚在一堆玩着玻璃弹珠，夏天的夜里在路灯下捉着蛐蛐装进去矿泉水的瓶子里，等着回家选出来最强壮的培养成格斗冠军。但是不知道缺氧的概念，经常死一大半。捉迷藏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的暑假活动，像是现在每天的工作一样敬业。而我最喜欢躲在一户住一楼大爷家搭的棚子上，因为那里有葡萄架，躺在上面不但隐蔽，伸手就能摘到新鲜的葡萄来解渴。我忘记是几岁了，觉得出一趟家属院，过两条马路都是一次远行。和大部分孩子一样，都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白洋淀的风景，崇拜着嘎子哥。直到有一年回家乡给一个歌手大赛当评委，才托导演的福，近距离地欣赏了一下家乡的千里堤、美丽的白洋淀，还尝到了北方鱼米之乡的地道美食。想到自己是吃这一方水长大的我，似乎一直在外漂泊，忽视了这里的美，很是愧疚，便萌生了为家乡的白洋淀写一首歌的想法。和大部分拖延症患者一样，这一拖就是两年。前不久一天夜里很冷，我从办公室下班打算回家，开车门坐进去简直就是冰窖。人往往到最脆弱的时候最想家和思念的人。当天回家两个小时，我写完了白洋淀的全部歌曲。第一次弹唱是在一个非正式的聚会上，好像是北京蜗牛的家的小沙发里窝着，对面坐着唐映枫、陈鸿宇，还横躺着一个打岔捣乱的小叶老板，一直哼着吉他的旋律。我旁边坐的是杨猛，当时只有他认真地看了看我手机上的歌词，可能猛哥不喝酒吧，反正当时谁都没太当回事儿，都认为我是一个有点音乐情怀的创业小老板。再后来是第一版编曲出来，在朝阳大悦城吃完火锅，我给唐映枫听了一下，他帮我做了点睛之笔的修改。还有火锅是他请客，录音缩混母带只用了2周左右的时间，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白洋淀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白洋淀，一个自己情感寄托的归属地，一个牵挂的人。希望历经沧海一梦，我们曲不终。 起你的模样。明月知晓彼长，我怕来不及拥你入怀，这故事还长。列车开往远方，这份牵挂我带走吧。也许在繁华落幕以后，请归来仍然的颜容，百里尽沧海一梦去不终。也许在繁华落幕以后，请归来仍然的颜容，百里尽沧海一梦去不终。 Metropolitan。 买鞋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的节目听了这么多首的民谣，其实校园民谣时代的一些歌手今天还活跃在歌坛的并不多，像是丁薇、叶蓓啊、江欣啊，都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了。有的歌手已经转型了，像是高晓松就是他们当中成功的典范。君子、玉东都是校园民谣时期非常火的歌手，但现实情况是君子自杀了，玉东因为犯了交通肇事罪坐了一年牢，但出了歌坛之后在北京上班。尹吾也在音乐事业走上正轨之后却悄然隐退。也许他们的名气都过时了，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歌就过时了，因为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被时间淘汰的。我是小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谁料我已没法躲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对的自将来，但是没法。柔情地去爱，夜地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准头，只管跟你走。